恍然大悟， 我已经知道了。 胤禛忙问， 谁呀？八阿哥，郑春华，对吗？ 见胤祥沉重的点头，胤禛许久没有说话，起身漫步踱到栏边，望着碧悠悠的池水，只是沉吟。三个人沉默了一时，胤禛又叹道：“ 二人通奸，显见是太子为主。如今把自己失位缘由都推到正室身上，真叫人不敢信。他竟是这样，睚眦必报。”十四阿哥说：“此人当政，皇阿哥无教类，真是半点不恰。” 吴思道蔚然一叹，不知怎的，他突然想到自己那个雷雨的夜晚。 四爷，你见地不深呐、啊。郑春华只要不死，就始终是太子一块心病，是八爷手上一张筹码。哎，我真糊涂，早该想到这里，倒叫太子爷提了个醒。 胤禛点了点头，细牙咬得紧紧的。 老实在，新者库换衣局的头记得是你门下呀。 嗯， 给他办，办下来，太子在我们手里就有把柄了。 胤祥点了点头， 这一层我也想到了，我答应了他。 因见乌思道直摇头，胤祥笑道：“ 举大事不拘小节，吴先生居然也操妇人之仁吗？” 吴思道咯咯冷笑：“ 二位龙子凤孙，想到哪里去了？办这差事有三大忌，所以万万不可呀！” 因见两个人都盯着自己发愣，吴思道又说：“ 这第一计，这事儿伤天和呀，损阴志，合不着二位爷光明正大的心性，也不合皇子身份。这第二计，人死如灯灭，郑春华活着才是把柄，死无对证，还谈什么把柄二字啊？这一条，四爷八爷利益一致啊。这第三计嘛，太子若无皇位之分，何必待他作恶呢？他若皇位有分，你就会变成第二个郑春华，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，为什么要办呢？”这一番分析鞭辟入里，兄弟二人犹如醍醐灌顶。 胤禛手托下巴，兀自沉吟。胤祥搓手连连叹道：“ 说的是啊，入木三分呐、啊，只是如今该怎么办呢？” 胤禛冷冷地说：“ 这样，你设法把他弄出来，找个空宅子养着，太子那里报个暴击而亡，最后怎么处置是情形而定。”“ 嗯，这实在才是上策呀，不过事情要密一点，走漏了风声，不但太子，连皇上也是不依的，那还不如听其自然呢。” 胤禛又说：“ 当然听其自然好，不过八阿哥恐怕也要拿这张牌，不如我先……” 下面的话爱难出口，胤禛便打住了。胤祥听着已经站起身来：“ 放心吧，这事儿管保办得漂亮。换衣局头文宝生是我的门人，他老爷子文七十四，我刚从保德接到府里，他不能不买我的账。我得去同济堂 先弄点药，假戏也要唱得有板有眼。胤禛也起身笑道： 是时候了，我还要去见见太子，听说今儿他去了畅春园，赈济的事还要争一争，他驳得没道理，我仍旧要往承德写折子，请阿玛裁夺。 胤禛来到畅春园，已是未正时派，园中太监们刚午睡起来，懒洋洋的拿着竹竿沾知了。因见胤仍不在书房，胤禛便叫过当值太监丁仁问道： 太子爷呢？ 回四爷的话，太子爷在水亭纳凉，说身子乏，凭谁来了一概不见。四爷。 胤禛冷冷地说： 连我也在内吗？ 这丁仁被胤禛威慑的眼神吓得一下子矮了半截。 四爷当然例外，不过太子爷近日气性不好，四爷好歹体恤着奴才点，别说是奴才告诉您的。 胤禛点了点头，抬脚便走，沿着海子边压水长廊徐步而入，远远便见一群太监和胤禛围在一处，不知是看什么。细听时，几声蟋蟀叫，轻如嘎玉，原来却在斗蛐蛐。胤禛见胤禛全神贯注的模样，又是好笑又是好气，一声不言语，站在后头听太子说： 嘿，哎嘿，这个个头太小了，恐怕要败呀。 言犹未毕，一个太监一蹿老高，惊喜地叫道： 我的铁仓被赢了。 忙什么忙什么， 另一个太监满头是汗， 我的虎头大将军没出马呢。 胤禛在旁笑着： 哎呀，这是头一轮，还有四番恶战，谁赢了20两利银就是谁的。 说着回身拿扇子，见胤禛站在一旁，便笑道： 哎呀，老四，你几时来的？ 十几个太监见是胤禛来了，便都讪讪退到了一边，捧着瓦罐面面相觑，他们都有点怕这个王爷。 啊，我来了一会子了。 胤禛给胤禛请了安，坐了栏杆旁的石墩上，转脸对太监们说： 没事，做什么不好，跑到太子爷这里斗蛐蛐， 这都是些什么规矩？万岁爷这会子要在北京，你们敢吗？胤禛大为扫兴，摆手叫太监们退到一旁，端了一杯凉茶喝了一口。 你有什么事儿啊？ 胤禛便捡着小事先说： 田文静在淮阴县试行摊丁入亩，他上了条陈，说这法子好，请朝廷允准在全府试行。 我看也有点意思，写了个节略递到了玉庆宫，不知道太子爷看了没有。 哎呀，我当有什么大事儿呢？ 胤禛越看越觉得胤禛桀骜不驯，心里有气，口中却笑着： 就为这巴巴大热天跑来啊。 胤禛正襟危坐，如对大宾，没想到胤禛这样轻慢公事，被这不凉不热的话噎得一愣，想想终究咽不下这口气。 还有苏北赈济的事，我觉得也都不是小事， 祭令是小事，我也觉得比斗蛐蛐要紧。胤禛听了，气得脸通红，但胤禛的话虽然刻薄，却无可辩驳，半晌方冷笑： 大约你今天吃酒了吧？你这是和我说话呢？或者因早晨我驳了你的条陈，心里不服，所以专一来怄气来了？ 我说老四，你我素来之心，告诉你一句话， 以往我就是太放纵了你们，就弄得人人上头上脸。你是正经人，不要学老八他们，与你与我都没有好处。胤禛脸上毫无表情，一欠身。太子爷，按说我不能和你顶嘴，我巡礼巡法办差事，有什么上头上脸的去处？如今国不为艰，库银只1000多万两，阿拉布坦几次袭扰卡尔喀蒙古，朝廷都没有理会，为什么？啊？没银子拿来打仗啊！田文静摊丁入亩，把丁银平摊到田地里，田多就多缴银子，田少的也不至于饿死。一个淮阴一年就能多收2万银子，这样的好事还是值得一试的。苏北过水，今夏绝收，几百万人生计无着，你不赈济，闹出民变怎么办呢？太子爷，您掂量掂量，这是小事吗？我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胤禛知道今儿是胤禛占了权力，弄得太僵，这个冷面王又告御状，康熙皇帝那里也不好交代。他原意也只是碰个钉子给胤禛让八爷等看，没想到胤禛这么不买账。但这份苦心无论如何不能出口啊，因铁青着脸，库银空虚由来已久，你和老十三有什么不知道的？赈济灾民，一下子拿出200万，这个数太大了，所以我的意思，苏南各府县也均一点，我们这头就轻快一点，这个心思有什么不好的啊？田文静这人我见过两面，好大喜功，势能傲上，存心刻薄，最没意思的一个了。上次引荐他弟条臣要近身与百姓一样按田纳赋，查查前明制度，祖宗家法，哪有这么不近情理的？就这，安徽还报了他个拙意，要升他道台，还不知他在下头做了多少手脚呢。这些府县小官，今儿一个折子，明儿一个条臣，只管往这里塞，你去查吧，保准都是酷吏。一个小小的淮阴一年多收2万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不是假的，也是敲骨吸髓弄来的，这种人我就偏不叫他如意。两个人越说越远，心思怎么也对不上。胤禛听着胤禛对田文静的考语，句句都是在说他自己，没有想到因为向康熙直报了一件事儿，就冒犯的太子如此嫉妒猜疑。想一想，再谈下去只是徒自取辱啊。见说的口干舌燥的胤禛取茶水喝，便起身来平静地说，太子爷，看来倒是我多事了，要没别的事，我还要去户部，改日再来领训。说罢一个长揖，径自扬长而去。走了老远，隐隐地听胤禛大声说道，取我的紫金钵，接着斗，哼，扫兴。此刻胤祥却在畅春园西北角新者库换衣局寻郑春华。这新者库是专一管教犯过太监宫女的地方，并不同于前明的冷宫。清朝开国，顺治朝皇后被废，是幽居在寿安宫后的小院落里，也还有个名号叫静妃。康熙朝也有几个低等妃嫔被处，发落在真顺门内荒殿之内，除了不当差不成御之外，也没有和奴婢一处做粗活的力。郑春华是因为出了那么丑的事，居然恬不知耻苟活下来，才被押解到新者库为奴的。但换衣局的头文保生

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9:00 FM 98